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她被誉为评剧皇后，她的戏深受周恩来总理的喜爱。 总理曾经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新凤霞。 她幼年学戏，却敢打破陈规，推翻师父的唱法。 一般的小戏子师父一打就怕了，可是新凤霞却没有敢。 他大字不识几个，却和著名作家老舍结成忘年之交。一场不期而遇的相识，新凤霞的人生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新凤霞唱出了刘巧儿的心声，也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档案为您揭秘评剧皇后新凤霞的戏里戏外。 1950年的一天，刚刚从美国回国的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走进了北京天桥附近的一个普通胡同。在一户人家面前，他停住了。当他看到窗台上和院子里的小桌上摆满了小人书时，他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就在这儿。老舍先生要找的人是谁呢？为什么当他看到屋里屋外摆满了小人书时，就知道自己要找的人找到了呢？老舍先生要找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红极一时的评剧皇后新凤霞。她是周恩来总理眼里最漂亮的女演员，周恩来总理更爱听她的戏。总理曾经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新凤霞。他6岁学京剧，12岁学评剧，15岁开始任主演，当时已经是北京首都实验评剧团团长。老舍先生走进的正是当时新凤霞在天桥附近租住的院子。虽然当时新凤霞已经在天桥一带很有名气，但是似乎和老舍先生扯不上什么关系。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为什么刚从美国回来就跑来找新凤霞呢？ 解放前，老北京的天桥是平民百姓的乐园，在那里摆摊的、练杂耍的、唱戏的应有尽有。当年在天桥有一个叫万盛轩的剧场，原本是个茶棚，后来经过多次改建改成了剧场。1948年，已经小有名气的新凤霞和母亲妹妹从天津来到北京天桥谋生。由于当时天桥恶霸横生，几经周折，新凤霞才开始在万盛轩搭班唱戏。 由于她嗓子极好，扮相身段又极优美，很快就成了名震京城的评剧大腕，演出时常常爆满。1950年初，老舍从美国一回来，就听说天桥附近有个小姑娘唱评剧，人长得漂亮，唱得又好，老舍就想过去看一下。 这一天，新凤霞已经扮好了妆，前台的锣鼓也响起来了。大师兄突然跑了进来，告诉他，前台来了两位老先生，听说其中一个是音乐家，戏散场后，请他们给咱们提提意见，怎么样？新凤霞很高兴，马上就答应了。这一天，新凤霞唱的是《杜十娘》，因为她知道台下有个音乐家在听她唱戏，所以唱得格外的认真，引得一阵阵的叫好声。可是她偷偷地看了一下台下两位穿西服的先生，发现他们很少鼓掌，还不时地指着台上低声议论，这使得她心里有些不高兴。戏散场之后，她对大师兄说，她不想见他们，不用让他们到后台来。可是从那以后，新凤霞发现这两位先生经常来听他唱戏，而且每次都很认真，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一天戏散场之后，新凤霞把这两位先生请到了后台。其中一位先生对新凤霞说，我叫舒舍宇，人家都叫我老舍。而另外一位则是唱夜半歌声的大音乐家盛嘉伦。交谈中，盛嘉伦在唱法上给新凤霞提了一些建议，而老舍则建议新凤霞能改编一些新剧来唱。就这样，新凤霞和老舍先生就结识了，也就有了节目开场时老舍先生亲自到新凤霞家去拜访的情景。那么老舍先生为什么看到屋里屋外的小人书就知道这是新凤霞的家呢？ 我喜欢看小人书，因为我不认字，我不能看字书，所以我只能看小人书。 因为老舍知道新凤霞最爱看的就是小人书，这是老舍先生在问新凤霞为什么爱看小人书时新凤霞的回答。新凤霞出身贫寒，从小没有读过书，在旧社会不过是一名被人看不起的戏子，但是她从学戏的第一天起就有着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兴趣。 新凤霞13岁就拜师学艺，学习评戏。当时新凤霞的师傅是南旦，总是憋着嗓子发声，每次都会憋得脸红脖子粗。师傅在教他们的时候也要求他们憋假嗓，绷着脖子，紫红着脸唱。 学戏要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新凤霞明白，但她觉得这不是下不下功夫的问题，而是这种唱法本身有问题。可是那个时候只要师傅肯教，徒弟们就高兴死了，哪敢挑师傅的不是啊。新凤霞当然也不敢说什么，但她发现师姐的嗓子渐渐地哑了的时候，自己再吊嗓子就格外注意了。师傅发现了，以为新凤霞偷懒不好好练功，于是就打了新凤霞。一般的小戏子师傅一打就怕了，可是新凤霞却没有改，依然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唱。 有一次在台上，打鼓的师伯一听新凤霞又改唱法，当即就发火了，扔下鼓签子就走了，就这样把新凤霞扔在了台上，只剩下一把二胡伴奏了。可是新凤霞却坚持着把戏唱完了。同行嫌师傅骂，新凤霞为何还能坚持自己的唱法？ 可是作为一名跑龙套的小戏子，想成名谈何容易。 初识吴祖光，两人误会重重，却缘分已定。 新凤霞唱出了刘巧儿的心声，也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档案正在揭秘评剧皇后新凤霞的戏里戏外。 下了台，师傅狠狠地对他说，你一上台唱的就变了，注定成不了角儿。后来师傅不肯教新凤霞了，让他自己搭班去唱。新凤霞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后，把新凤霞大骂了一顿。 让你花着钱学习多难啊，你怎么就不好好跟师傅学呢？自己乱改，这下师傅不教你了吧？可怎么办？新凤霞却跟母亲说，不教我我也能唱好戏。师傅怒，母亲气，同行骂，可是新凤霞还是坚持自己的唱法，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能让新凤霞坚持的不是别的，就是观众的认可。在演《舞女哭坟》时，她在里面演五个旦角中最后一个，尽管她当时还不是个名角，最后一个出场，但是一开口就赢得了一片喝彩声。和每个小戏子一样，新凤霞也一直期盼着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成名成角，但是年纪轻轻的新凤霞却深知自己还需要学习。每次主角在台上演出，新凤霞都会躲在后台偷偷地跟着唱。戏是越学越多，越学越精，可是作为一名跑龙套的小戏子，想成名谈何容易。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凤霞自己是怎么回忆当年偷偷学习的经历。 12岁的时候，在中国大戏院听说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演出，我就想不离开后台看看戏，看看梅大师他的这表演。但是后台不许我们小孩待，就把我轰出来了。轰出来，我想我扒窗户偷偷的看。我正在看的时候，就有人揪着我的小辫让我躲开。这时候我就用手把小辫一拉，我说你凭什么不让我看？我是演员，你不让我看，我告诉你，我要长能耐，将来不单我看戏，我还要在中国大戏院演戏。 这是新凤霞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梅兰芳大师的表演，当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多年后自己会成为梅兰芳的徒弟。后来新凤霞果然凭借着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很快便开始担任主角。但是新凤霞这个角儿当的却不太一样。我这里有一本新凤霞自己写的书，我叫新凤霞。这本书里其中有一段话表达了她自己的想法，我读给大家听一下。主角们对我的欺负更加激励起我要唱好戏，要练好功的心劲儿。我心想，再大再好的主角，你也不能永远把持舞台。我立下誓愿，我长大成了主角，绝不发脾气伤人，要关心小演员。其实当时戏班子的环境远比这些以大欺小要复杂得多，很多熬成角的人甚至还吸白面，傍有钱人。对于那些从小就学戏的孩子来说，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不沾染上这些坏习气是很难的。我们这里有一把精美的小茶壶，虽然年头不短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这把茶壶的精美程度。茶壶的背面印有开国纪念，这是新凤霞的女儿无双，听说我们要录制新凤霞的节目，特地为我们提供的。这把小茶壶是新凤霞在当年演出时应场用的，这根连接壶把和壶盖的绳则是新凤霞自己拴上去的。在旧社会，这小茶壶可是身份的象征，只有名角才能拥有这么一把小茶壶，而且可以在舞台上有人伺候喝水润嗓。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把小茶壶对新凤霞来说却不是那么简单。 就有一个男的就给这个主演呢送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壶，我妈妈那个小姑娘啊就很羡慕。结果这个男的呢说，小凤子我也送你一个吧。但是我妈妈就说，这男的送我壶，这个好像不太好，这事儿我不能要。最后他没要这个壶。那么我家里呢保存了一只壶，一个我妈妈当年印厂用过的，很可能就是我爸爸买来送给他的。 尽管当年新凤霞很想拥有一把精美的小壶，但是他还是拒绝了，因为他知道这样的诱惑意味着什么。不仅如此，他还坚持不唱粉戏。什么是粉戏呢？说白了就是一些不健康的戏曲。即便当时已经闹到被戏院辞退、无法维持生计的地步，新凤霞也坚决不唱粉戏。其实新凤霞就是要争口气。在旧社会，戏子没什么社会地位，新凤霞就是不想被人瞧不起。1949年6月，新凤霞从天津来到北平，在天桥的万盛轩戏院唱戏。没想到他这一唱很快就唱红了。 1950年的春天，评剧刘巧儿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新凤霞一出场，甜美的唱腔和俏丽的形象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1956年，评剧刘巧儿被拍摄成电影。刘巧儿这部影片公映之后风靡全国，新凤霞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被誉为评剧皇后。 一句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新凤霞唱出了刘巧儿的心声，也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此时红极一时又青春美貌的新凤霞心中对另一半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有文化。1950年，在北京市文化局的一个会议上，一个年轻人在台上侃侃而谈，妙语连珠。坐在下面的新凤霞问旁边的人，这个人是谁呀？别人告诉他，这是吴祖光。新凤霞惊讶地说，吴祖光，他不是个老头吗？吴祖光这个名字对于新凤霞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新凤霞怎么会认为吴祖光是个老头呢？吴祖光生于1917年，19岁时因为创作了抗战话剧《凤凰城》而被称为戏剧神童。1946年，他在上海创作了《捉鬼传》和新剧《嫦娥奔月》，声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逃亡香港。1947年，他在香港编导了《国魂》《莫负青春》《山河泪》《春风秋雨》和《风雪夜归人》等电影。新凤霞刚好演过吴祖光写的《风雪夜归人》，在剧中他演玉春，非常受观众的喜爱。后来他又看了吴祖光编剧和导演的电影《莫负青春》，尤其喜欢哼唱影片中的两首歌曲《小小洞房》和《莫负青春》。吴祖光这个名字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天真地认为，这么有才华的人一定是个戴着礼帽、留着小胡子、拄着文明棍的老先生，根本没想到吴祖光竟然是个青春年少的小伙子。这是新凤霞第一次认识吴祖光，他没想到吴祖光竟然也来看他的戏，还到后台来找他。据新凤霞的女儿吴双回忆，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是我爸爸去看我妈妈的演出，给一个杂志叫《新观察》写一篇专访。去了以后呢，我妈妈可能是正在化妆，坐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椅子上，然后我爸爸就自我介绍，就跟他讲说，我呢是要写您一篇专访的。然后我爸爸呢可能会觉得男人低头看着女人讲话不太礼貌，就蹲下来了。我妈妈对他印象特别深，看样子他对女人的这种态度啊，他过去从来没有感受过。 两个人惺惺相惜，